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Palantir， 神秘的大数据独角兽。在大数据领域， Palantir 无疑是知名度非常高却又带着强烈神秘色彩的公司。因为大家虽然都知道它是做大数据的，其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几乎没有办法从市面上看到。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最初的服务对象都是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非常敏感的政府机构。庆幸的是，自从他开始把业务拓展到金融领域之后，终于向世人揭开了一部分神秘面纱。Palantir 的创始人彼得蒂尔是硅谷著名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他于1998年创建了 PayPal。 该公司呢，在上市后不久的2002年被 eBay 收购，他也因此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PayPal 呢，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彼得蒂尔为理想而创建的公司，并非为了金钱。彼得蒂尔在斯坦福读书时就表达了自己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在911事件以后更是觉得国家通过监控个人行为来阻止可能存在的破坏和犯罪活动是应该的，而之后成立 Palantir 就是为自己的这种理念提供技术支撑。 Palantir 注册于2003年，正式成立于2004年。那个时候彼得蒂尔与几位工程师开发出了第一版的系统，同一年他邀请了亚历克斯卡普任公司 CEO。 但说起亚历克斯呢，他和彼得蒂尔曾经是斯坦福法学院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德国读哲学博士，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啊，一个投资人为了理想成立了 Palantir， 一个哲学博士则成了这个大数据公司的 CEO。 Palantir 成立之初资金主要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投资机构 Incotel 投资的200万美元。也正是 Incotel 这种资金来源渠道，让 Palantir 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部分资金呢，是彼得蒂尔自己投入的3000万美元，这主要来自于他卖掉 PayPal 的所得。那虽说吧， Incotel 投资的科技公司不少，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数据公司 Cloudera 和数据库公司 MongoDB 都接受过 Incotel 的投资，但是相对来说 Palantir 是比较早就拿了 Incotel 投资的公司。Incotel 对 Palantir 的期望也颇高。 Palantir 呢，早年最重要的产品是 Palantir Gotham， 简单来说这是一款给政府部门用的大数据分析软件。这里的政府部门当然是指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因此呢，这款软件非常神秘，见过的人很少。网上虽然偶尔有截图流传出来，但是没有人能够肯定说这就真的是 Palantir Gotham 软件的截图。所以呢，我们并不知道 Palantir 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做了什么样的产品。但是有关 Palantir 产品帮助美国政府发现攻击之类的故事却非常多，这些故事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个公司的神秘性。外界啊，关于 Palantir 的小道消息很多，包括其软件如何被美国军方应用到多兵种联席作战指挥中，美国政府呢是如何在 Palantir 软件的帮助下抓获本拉登的等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倒似乎啊可以作为我们对 Palantir Gotham 的一个总结。时至今日，关于这款产品我能够知道的唯一信息就是它确实存在。有传言称 Palantir 公司内有一个办公室，所有玻璃呢都是防弹玻璃，这个办公室啊就是给 CEO 亚历克斯用的。亚历克斯日常呢就有政府高官才会配备的联邦保卫人员，出行必须穿防弹衣，配备一定级别的安保等等。这所有的传闻呢都让公司显得异常神秘，也让他在外界眼中显得更有势力，和整个美国的权力部门有很深很密切的联系。 Palantir 呢，在给政府部门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持的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进军金融行业。正是这样， Palantir Metropolis 应运而生，它主要面向金融公司，那比如高盛、摩根大通之类的投行。据说这款软件给予金融行业各种各样的能力，帮助金融企业发现了很多的欺诈问题，挽回了不少的损失。但是相较于 Palantir Gotham， 因为这款新软件服务的对象是金融机构，所以呢神秘性也就降低了不少。参与 Palantir Gotham 软件的工作人员是需要通过美国政府背景调查的，而 Palantir Metropolis 因为主要面向商业软件，所以工作人员不需要走背景调查程序。我在2014年的时候呢参加过 Palantir 的面试，个人感觉啊，整个面试过程非常的压抑。进门之前要先过一道类似机场的安检门，然后拍照。进入公司以后呢，我还被要求只能在特定区域内待着，不能随便走动。当然事先面试官啊就告诉我，这个面试呢是面向 Palantir Metropolis 的，而不是 Palantir Gotham。 作为面试环节的一部分， Palantir 的员工给我们演示了这个软件，当然拍照和摄像都是不被允许的。 Palantir Metropolis 呢，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界面啊不如文明。我来面试之前对这款为金融行业服务的软件期望特别高，但是呢在演示中啊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值得惊艳的地方。我个人感觉呢这个软件展示的功能非常对不起 Palantir 公司那种神神秘秘的味道，大约是我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缘故吧。公司对我也不满意，所以双方等于是互拒了。 Palantir 呢这家公司除了神秘还存在很多非议，比如公司到底要不要上市。 CEO 亚历克斯呢曾经在某次接受采访时啊表示了公司不打算上市的观点。那初创公司不上市对员工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员工手里的股票就没有渠道轻松变现了。不过呢对于 Palantir 这样的公司来说，不上市呢或许是好事，因为上市啊就需要披露很多信息，这对其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并不友好。 Palantir 呢还有一点备受非议，就是招聘时对亚裔面试者的歧视。2016年美国劳工部对 Palantir 提起诉讼，原因是 Palantir 公司在招聘过程中长期一贯的终止亚裔面试者的录用资格，哪怕他是合格的。2017年4月这场官司以 Palantir 赔偿170万美元的方式庭外和解，但是呢 Palantir 依然公开宣称公司并无对亚裔的歧视。那至于这句话是否可信，我想呢大家心里都有公论吧。此外呢2016年有文章说 Palantir 公司有大量员工离职，公司临近破产边缘。不过呢这个事情啊随着彼得蒂尔给特朗普大量捐款，此后呢特朗普又顺利成为美国总统而慢慢销声匿迹。随后呢 Palantir 还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订单。我想彼得蒂尔对特朗普的政治现金对于缓解公司窘境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 Palantir 这个公司呢我们可以看到，创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考虑公司怎么做生意，和政府关系密切本身是做生意的一种办法。 Palantir 显然在互联网行业里把这种办法拔高到了一个一般公司无可企及的高度，这给 Palantir 的发展带来了大量便利。但是呢凡事有利有弊，和政府的紧密结合呢也为 Palantir 公司的发展带来了障碍，那比如企业上市的问题。彼得蒂尔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 Palantir 这家企业的争议也非常的大。个性鲜明和争议本身并无对错，但是对于创业者和创立的企业来说，是不是每个都能在大的争议中不倒并且还能发展就不一定了。那大部分创业者和企业争议性小一点也许更好。